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偏北风二级转五级，阵风八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五级，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2，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环球影城开园前夜，新闻广播记者来到现场进行采访，游客期待正式开园。北京环球影城明天开园，开园当天将实行客流管控。2021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开幕。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是北京环球影城试运行的最后一天，晚上在闭园前夕，不少游客都是身着着雨衣走出园区，表情里有一点疲惫，也有一点意犹未尽。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试运行的最后一天游客们都有哪些反馈。 好的。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呢是在晚上8点闭园的，在晚上7点左右的时候，其实大批游客就开始陆续的离园了。因为今天呢下雨，不少人这个排队的话，而且进园的人比较多，排队的时间也比较长，在穿着雨衣，可以看到不少游客确实是有些疲惫的。你像我采访到有一位好先生，他是带着孩子在里面玩了一天，不过他的整体感觉是几个典型的项目的这个体验，游玩体验都还非常不错，但是就是排队的时间有点长。在变形金刚这个护龙员争夺战这个项目这儿是排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左右。另外有采访到一位赵先生，他大概是30多岁，然后直言自己排了一天队下来小腿就有点肿。平均的排队时间大约是在1个小时，当然他是希望这个如果是在排队过程当中有一些小凳子的话，就是更这个优化游客的这个体验。虽然整个一天游玩下来这个身体是比较累的，但是不少游客的反馈还是不错的。就像这位赵先生就是说，开园之后还会再来的，因为这今天一天呢，人比较多，排队的时间比较长，很多项目都没有体验，还是留下了一些空白。而且他最喜欢的这个八田虎过山车呢，自己就是出发的时候连眼睛都没敢睁开，所以觉得还是有点遗憾。而在采访中，其他的有一位叫施女，有一位施女士呢，她说。自己开园之后也会再度再来打卡。他的理由呢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就在家门口非常近。另外一位严女士说，这次是因为公司的关系前来体验，下次是希望在运营的比较成熟的时候再前来打卡。在采访中呢，不少人都说对于园区的这个高度还原的场景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像周先生就说，侏罗纪公园是他印象最深的，因为他之前看过这个电影，当走进这个园区的时候就觉得有非常强的代入感，尤其是当那个恐龙布鲁出来的时候，就直言真的是给吓了一跳。而环球影城的整个就是其实就是围绕电影来打造的，给观众带来沉浸体验的同时呢，其实也会给一些没看过电影的游客来种草。比如有人就说，就可能之前没有特别完整的看过哈利波特的这个系列电影，但是在园区里面体验之后觉得非常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很多细节还是值得回去的话把电影整体的看一遍，如果看完电影之后再入园进来打卡，体验会更加的丰富。其实在晚上8点之后呢，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是渐渐的安静了下来，也结束了这个最后一天的试营业。在明天上午9点会举办盛大的开园仪式，而中午12点的时候，北京环球度假区将正式开园，来迎接八方的游客了。老陶。 好的，感谢张博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明天开园，为此呢，通州公安分局建立了包括前沿指挥部、文警、派出所以及3处警务站在内的安保工作实体，科学划分出了4个防控区域，根据不同的时段、游客流量和安保的需要，设置相应的勤务等级，打造全时空、全覆盖的安保勤务机制。根据介绍，出于安全和疫情防控的需要，环球度假区在9月20号和21号进行客流管控，仅限持当日门票、电影院电影票或者酒店预订证明的游客进入到环球城市大道，请大家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